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离开了明叔家之后，同大金牙直接就去了石安门，稍微打听，就在一个凉亭里头找到了正在帮人批命的盲老陈。凉亭里头还有几个头凉看热闹的闲人，只见盲老陈正在帮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摸骨，他摇头晃脑地说了，面如满月非凡相，臂如圆胆有规模，隐隐后发之骨，堂堂梁柱之躯，贵隐三年之内必能身居要职，而老夫如见你至少会是个部级，如果讲唔中，就担保老夫出门就行衰运呢。那个中年男人听到非常高兴，千恩万谢咁俾咗钱。我见盲老陈得手啦，正准备过去同佢讲嘢，点知呢个时候啊，咁啱又有一个人嚟请佢批卦。呢个人呢系一个港商，讲佢屋企成日都出意外，问系唔系阳宅阴宅风水方面出咗啲咩问题。盲老陈啊合指一算就问啦，屋企有冇养狗啊？这个港商啊笑住答啦，有一只番狗啊，好正乖嘅，屋企人啊锡到佢窿啊。盲老陈又问咗下呢只狗嘅特征，叹住讲啦， 唉，何苦养呢一只畜生呢？呢只番狗前世同阁下有血海深仇，唔使几耐必定就会嚟报复。老夫不忍坐视不理。阁下返屋企之后第三日可以诈家衣瞓觉。等隻狗瞓临之后，你用衣服整个假人摆喺床度，然后有咁远就去咁远。过几日呢隻狗见唔到你，必定会狂怒而亡。你再将佢嘅尸体吊喺深山古树之上，使其腐烂消解。切记唔可以用土埋，亦都唔可以用火烧，记住啦。 盲老陈煞有介事咁嘱咐呢个港客， 等到隻狗皮肉尽烧，只係剩返骨嘅时候，咁就係呢一段宿怨化解之期啦。 这个港商听到岌头岌脑，快手快脚地揞了一沓港纸出来孝敬给盲老陈。等这个港客走了之后，我一看已经是过中午了，没什么心机再等下去了，和大金牙一边一个夹着盲老陈向外走了。盲老大惊了，连忙问， 两位壮士，两位壮士，唔知系边个山头嘅好汉呢？有说话慢慢讲。老夫身上真系冇得几多个崩嘅咋。我呢一副老骨头，哎呀顶唔顺㗎，顶唔顺㗎。 但系冇行出几步，这个盲佬就问出嚟啦。 莫非系摸金教尉大人？ 我哈哈一笑将佢松返开。盲老陈知道唔系绑票，顿时就松返晒啦。点知系得意嗰头向前行咗两步，嘣一声一头就中落条电灯柱度啦。 盲佬诊啊，痛到咿牙松降，揞住个头就叹住讲啦： 唉，今日泄露天机，夺造化之弊，故有此报啊！ 我将盲佬诊带到街边嘅一间包子铺里头，对盲佬诊讲啦：啊，诊伯，你咪见怪啊！我揾你确实有急事，阻住你揾钱添。一阵间呢，差几多我补返俾你。盲佬诊要咗碗云吞，一边食一边讲啦： 哎呀，乜说话啊！老夫我有今日，全倚仗胡大人昔日提携，否则啊，我终日都仲要屈响嗰个穷乡僻壤，又点得依家咁过瘾呢？有话你就即管问就系啦。 大金牙听我讲，盲佬诊算命其实就系生草药，噏得出就噏噶啦。但系啱先响凉亭度见到盲佬诊神机百出，批数如神，都不由得刮目相看啊！亦都想请盲佬诊帮手算一算条财路应该点行。 盲佬诊啊笑住话啦：哎呀，当住胡大人嘅面，我自然就唔敢乱讲啦。咩神数啊，全部都系废话。 一边讲，一边将碗云吞啊食到一干二净，随便同我哋讲咗其中嘅一啲奥妙。 其实自古同人算命批相，讲求嘅都系察言观色。正所谓啊，见人啊讲人话，见鬼就讲鬼话。最紧要系识得执生，而且呢里头呢有好多技巧嘅。嗱，就好似讲啱先嗰位港商啦，问佢屋企有冇养狗，咁其实啊就点讲都得嘅。佢如果讲冇养，咁我就话佢屋企缺隻狗嚟镇宅；如果佢话养咗啦，咁我就话隻狗有问题啦。呢条友劈低隻狗，全家都出门去避难，短时间之内一定就唔敢再返屋企啊嘛。咁呢隻狗岂有唔饿死之理啊？就算隻狗唔饿死啊，呢条友都会认为我算得准，只係个中牵扯咗啲宿怨。唔讲到明啊，佢自己都自然会諗办法将隻狗饿死啊。总之呢，只要讲得邪啲，圆一啲，啊，落尽晒嘴头，落多几钱肉紧，呢啲话呢，鬼知道第日靓唔靓咩？只要讲到似层层，令佢当时信到你十足，咁就得噶啦嘛。讲嚟讲去啊，响啲凡夫俗子嘅眼里头，老夫所算嘅就系神数。 最后盲佬诊对我同大金牙讲啦： 两位明公，天下精于神数者能有几人呢？无非就系见风使舵而已。凡系算命批卦，皆不离此道。能此者则为神，但系世间有边嚟咁多神呢？ 大金牙对盲佬诊讲啦： 哎呀，陈老爷子啊，真系位高人啊！转行走去卖古玩字画，实可以搵到盆满钵满啊！就你呢套将死人都可以讲翻生嘅本事，我啊真系望尘莫及啦！ 我听到盲佬诊嘅呢番说话，心谂响明叔屋企听到盲佬诊帮人起卦，仲以为佢知道一啲十六字天卦嘅奥秘添，但系依家睇嚟，佢算命起卦嘅理论依据几乎等于零，纯粹系顺口开河。 但既然都揾到佢啦，咁都不妨姑且问多佢一下啦。于是我问盲老陈识唔识得易经，有冇听讲过失传已久嘅十六字嘅事。盲老陈捋住执羊咩须，諗咗好耐先讲： 易中自是万般皆有，不过老夫当年做嘅系舍岭拔官，后嚟冇咗对招子，先至不得已帮人算命摸骨，搵餐眼仔啫。对赌斗嘅事，我啊熟门熟路，但系对阴阳八卦就不得其道啦。不过近来老夫听讲，响离京唔远嘅白云山上，最近好似出咗个好有名嘅风水先生，讲话系得过真人传授，有传卦之能，精通风水同易术。你哋不妨去揾下呢个人，佢既然自称系传卦，必有常人所不及之处啊！ 我叫盲老陈将嗰位传卦真人嘅姓名以及佢所住嘅村名讲咗一次，记咗张纸度。所谓嘅白云山啊，即系燕山山脉嘅一处余脉，离北京就唔算远，几个小时嘅车程呢。过几日我得闲嘅时候就会过去一趟。为咗呢百分之一嘅希望，唉，真系冇办法，唔做百分之百嘅努力啊！然之后咧，我又叫盲老陈讲咗阿法幽印嘅传说。我谂啊，既然冇咗块古镜，只好整只镇邪嘅法幽印去氹下明叔咧。关键系佢可以将魔国陵墓嘅线索透露俾我哋。至于佢攞返去镇唔镇到宅，咁就唔关我事啦。盲老陈一讲起盗墓嘅事，真係比算命仲多嘢讲，口水花喷喷。呢几十年传统嘅倒斗手艺同埋行规出现咗断层，而盲老就可以凭当年响江湖上闯荡嘅见闻，帮我哋填补呢一块空白啦。自古到古虫就有法幽魔金嘅讲法，后嚟呢有外来嘅搬山道人以及自成一派最终行事嘅舍岭力士。法幽有印，魔金有符，搬山有术，舍岭有甲。其中行事最诡秘嘅应该系属于搬山道人啦。佢哋呢扮成咗道士，正系由于佢哋嘅呢种装束，为佢哋增添咗唔少嘅神秘感。好多人认为佢哋发掘古虫嘅搬山分甲术是一种类似茅山嘅法术，而舍岭力士呢则系介于绿林同盗墓两者之间嘅。有墓嘅时候就挖掘坟墓，揾唔到墓嘅时候，首领就传落甲牌，聚集山林劫取财物。佢哋向嚟都系人多势众，只要能够揾到地方，就算系巨虫都够胆发掘嘅。响朝代嘅更替之际，倒斗嘅风气好盛，俗语云啊，洛阳亡岭无卧牛之地，法幽魔金搬山射岭，因符术甲，锄入方重。魔金嘅初形呢，开始系形成响战国嘅时期，精通寻龙术同埋分金定月。法幽将军呢，系到咗后汉先出现嘅，又叫做法幽天官或者系法幽灵官。其实法幽天官同魔金教位嘅手段几乎系完全一样嘅，只系多咗一枚铜印，印上边刻住有天官赐福、百无禁忌呢八个字。响盗墓者嘅手里头系一件不可替代嘅神物啊！呢隻印呢位于明代永乐年间，依家呢已经系不存于世噶啦。我按照盲老陈嘅描述啊，将法幽印嘅特征、大小同埋细节全部都记低落嚟，然后叫大金牙谂办法去揾人仿造一个，最好系去仿古斋揾个老师傅以旧造旧，唔理佢使几多钱啊， 费事俾人一睇就知道系刘爷，咁就死火啦。呢、这个明叔亦都系个内行人，做出嚟嘅假印啊，一定要窒得住佢。好在呢，佢亦都冇亲眼见过。我叫大金牙送盲佬诊翻去，自己系匆匆忙忙咁赶咗翻屋企啦。翻到屋企嘅时候，几乎同杨雪莉系前后脚入门嘅。我即刻问佢啦，嗰、那个人头点啊？杨雪莉无奈咁摇咗摇头。 见王人头嘅口中的确系多咗一块物体，同真人嘅眼球差唔多大，但系佢同头颅里面嘅口腔融为咗一体，根本就冇可能剥离出嚟。整个人头嘅肉化就系以脷为中心，颅盖同埋颈仲保留原样，呢啲部分呢已经被切除咗啦，依家只系剩翻面部以及口腔嘅呢一块。 讲完，佢攞出嚟俾我睇啦。先王嘅人头被切晒所有能够剥离嘅部分，剩低嘅部分呢，几乎就系一块有模糊人面嘅肉球，表面嘅纹理亦系呈漩涡状嘅。杨雪莉讲啦， 呢只人头能够吸引介乎于能量同埋物质之间嘅丝动。一定唔系因为佢肉化咗，而系其中嗰块物体嘅缘故。透视嘅结果发现，人头内部嘅物质颜色逐渐加深，同眼球嘅层次好相近。至于成分，就连专家都讲唔清啦。龙骨天书里头凤鸣岐山所隐含嘅信息，我哋都冇办法得知，咁亦就冇办法理解古人对呢样嘢特性嘅描述啦。佢究竟系眼球、漩涡、凤凰，定系其他嘢呢？又同长生不死、羽化成仙有咩联系呢？我哋睇到嘅嗰个献王，佢到底系做错咗某个步骤，定系理解错咗天书嘅内容呢？当年扎格拉玛族嘅祖先占卜到嘅结果，只是提到消除诅咒必须要找到无尘珠，但是找到之后要怎么做呢，就没有留下任何的记载了。 我对杨雪莉说了，我这几天来都没得闲过，正话打听到白云山上有一个全卦真人，我想起以前我阿爷的师傅，他都是在白云山上面学艺的，讲唔定嗰本阴阳风水残书呢，亦都系得自于白云山嘅。我依家呢就打算即刻去碰下运气㗎喇。杨雪莉一听有机会可以搵齐十六字全卦，于是就要同我一齐去喇。我话啦，你呢仲系留喺屋企好啲，因为仲有好多嘢要做㗎。一旦天书得以破解，我哋下一步呢好有可能就要去西藏喇。那个供奉住巨大眼球图腾的祭坛或者会在西藏。我们在云南损失的装备太多了，所以你呢还要想下办法叫我们的美国盟军帮我们空运一批过来，买不到的呢就找大金牙帮手去订做啦。我又将明叔的事对杨雪莉讲了一次，问他了，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明叔所掌握的线索呢？ 咁你点諗啊？ 我諗呢仲係按照中央嘅精神办事呢。 咁即係点啊？ 咁即係讲合作并保持距离啦。第日一早，我喺南站上咗火车，沿途打听揾到咗白云山全卦真人马云领住嘅地方。但係马家嘅人话佢上咗山去帮人睇风水。我冇咩心机等嘅，心諗上山揾佢好过啦，顺便睇下呢位马真人相形度地嘅本事系点嘅，希望佢唔系好似盲佬诊嗰种大隻讲咁啦。呢座白云山虽然比唔上名山大川，但系都有几分山色。按响马宅问明嘅路，沿住山登上一个山顶，见到围住几十个人，当中有一个皮包骨的干瘦老头， 两眼精光四射，手摇接线，正在为众人指点山川形势。我心想，不用问了，这个肯定就是全卦真人了。我扮成看热闹的，逼入去人群里头。只见马真人这个时候正对着山下边指指点点对众人讲了。 西北山平，东山稍笠，有屏挡遮护，有龙物环绕。我哋庄嘅学校如果起响呢度，一定可以出个状元啊！ 呢个时候，有个孭住包裹嘅中年山民，生得其貌不扬，睇个样呢系路经此地嘅。无意中听到马真人咁讲，佢系对众人讲啦。睇各位个举动，唔通系想响度起屋？呢座山乃系白蚁停聚之处，一定唔可以建造阳宅嘅，否则啊，好容易出事故伤人啊！马真人一向受惯咗众星捧月，相形度势啊，万无一失。几时试过有人够胆咁搏佢？睇呢个山民啊，非常面生，肯定唔系本乡人，心里头就嬲啦。于是就问啦： 你一个外地人，点知道呢座山有白蚁啊？吓！ 呢位路过嘅山民就讲啦：东山笠，西山平，笠伏之处有西北作为屏挡，伏折而南，回绕此山。虽然有藏风之形，但系并无藏风之势。风盈而气结，风生虫。所以最早嘅繁体字风字里头系有个虫字嘅。风同山遇就会生白蚁。这个地方响青巫术或者系易经当中成为咗山风谷。见楼呢楼就会冧。见房呢房就会塌。马真人就问啦。 呢度山清水秀，点会有古象呢？虽然山有风，但是从未听讲过咩山风谷。你既然咁讲，请问谷从何来啊？ 山民指住山下边就讲啦：白蚁都唔系一只单独行动嘅，凡系白蚁出没，必定会成群结队。所以虫字上面系三个虫，三者为众象。众就系多啦，下面嘅冥字形象选气好似蚁巢。呢、这个地方表层虽然完好，但系下边已经被蚁穴咬到空晒。我只系一个路过嘅闲人，是非得失同我毫不相干，只系唔忍心见到起好嘅楼房即刻就会冧，伤及咗无辜啫。故此出言提醒，言语莽撞。如果有讲得唔啱嘅地方，仲请各位包涵，各位告辞啦。呢位山民讲完就想行啦，马真人佢嘅手将佢拉住讲啦：， 且慢，话都仲未讲明白，咪想走？你讲此山里头有蚁穴，此亦未可知，但系以古字解蚁。佢实属系胡说八道，你啲江湖伎俩，点瞒得过我啊？ 山民啊，只好解释讲啦。自古风水同易数不分家，所以先至有阴阳风水之说。呢度地处马河畔，河水环西山而走，白蚁出没，亦都必定会有水啊。所以易经中的古卦亦有利涉大川之语，山风谷就是应利涉大川。马真人听完笑着讲了： 我家祖上八代都是卦师，易经都背如流，讲起易数你还想蒙混过关？古卦利涉大川应该是形容卦坏之极，乱当复至拨乱反正之象， 所以此卦为元亨而利涉大川，你竟然咁乱解一通，实在可笑之极，可笑之极啊！ 这个时候，有几个多事嘅村民争先恐后咁跑到落山坡下边，用铁签挖咗几铲，果然挖出成团嘅白蚁。众人都不免对马真人同呢位山民另眼相看啦。只听见山民对马真人继续讲啦：按照你咁讲，利涉大川只系虚言，换一个意思相近嘅词，一样系通用嘅。咁系对易数所见不深。其实利涉大川喺呢个卦里头系特有所指嘅。古卦近上顺下，本属顺宫，顺为木，近卦内户坎卦，坎为水，以木泄水，所以先有利涉大川之言。我仲有紧要事响身，唔可以同各位倾咁耐。如果呢个世界上真係有风水宝地，咁仲边度使用咁多风水先生？诸位对呢样嘢唔使过于執着，山川而能语，壮士食无所。讲完之后呢，亦都唔理呢个马真人面上一阵红一阵绿嘅表情，转身就走咗啦。我喺旁边听到目瞪口呆，呢个世上果然係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嘅。我本嚟以为自己有嗰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，就觉得好似咩都识嘅咁。其实比起呢位其貌不扬嘅山民，我嗰几下三脚猫功夫真係失礼死人啦。呢几年我只係知道啲风水而唔懂得阴阳。我猛然间就醒悟啦。呢位山民对卦数了如指掌，又通风水秘术，今日咁啱俾我撞到，又点能够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呢？俾人讲到哑口无言，自称全卦易经都可以倒背如流嘅马真人，估计真系个大隻讲嚟嘅。我连睇多佢一眼都懒得睇。就呢几下功夫啫，过路嘅山民已经走咗落山坡啦。我从后面三步加埋两步追咗上去。山路都几曲折㗎。绕过咗山坳之后，我终于追上咗佢啦。我单刀直入咁话，想了解一啲卦数嘅事。呢位山民冇咩架子，同我随口就倾起身。原来呢个山民系嚟呢度探亲嘅，呢个时候呢要赶车返老家。我见机不可失啦，于是亦都唔客套啦。直接请教佢，问佢知唔知道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嘅事。山民听到我咁讲，露出咗一丝诧异嘅神色，干脆同我坐喺山林下边，详细咁攀谈起身。响呢座白云山上，无意间俾我撞到一位知道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嘅人。咁呢位系乜人嚟嘅呢？我下次再讲。